外国媒体近日报道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消息。俄罗斯塔斯社、日本共同通讯社、俄罗斯的网络杂志雷姆区区、阶级斗争网、中国环球网以及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俄罗斯朝鲜团结小组、白头山捷克朝鲜友好协会等团体网站报道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对黎明大街建设工地再次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尼泊尔的阿尔潘报、塞内加尔的人民之声报、德国反帝论坛网站现场指导消息页，以及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尼泊尔主体思想和先军政治研究记者协会、尼泊尔朝鲜友好协会等团体网站报道了金正恩同志对白头山建筑研究院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俄罗斯的红星报登载了金正恩同志对朝鲜人民军战略军火星炮兵部队弹道火箭发射训练进行指导的消息。上述新闻媒体登出了金正恩同志的照片。